去接，爱去接。 老，老的是须发呀，上有着爱国之心，临阵去杀敌，我的当，我的当风不动。 战争，可恼你空袭武王子西文，可叹你孔子父高谈阔论，可恨你枉受了养育之门一响，老夫人他是悄悄地走进 不能胜任。 定疆场死不无念是活不见人。花木兰闻听此言，他微微的笑，待儿我是弄剑法走复的信心，来至庭院池里 先为大家演唱插曲《虞美人》。演唱插曲《暂见》。

江岸上游，处处的那些丹桂，这不又香得可闻。阵阵那秋风吹得人倒爽，总有那风吹水浪，谁借着风音在耳轮中能听得那么说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风儿摆动了秋叶，这不落只在凋秋。秋星儿明朗，秋蝉声尽，在秋坡前秋草中耳边像又听得那么絮叨叨的是那寒琼儿的声音，叫得那么叹啥人。秋草黄啊黄，秋光满目 担干柴寻对酒精，正欲多弥补烟云细雨，将我临敲我腹，阴天气难把家奔，照料我坐独庙神堂，我站起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清月儿朗，月朗风清我正好归呀你，旅顺那桌江岸我就朝我前走奔，猛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琴，敲我腹，闻琴音心神稳定，柴担儿放置在了地呀呀呀沉，空中你看烟灰才告他的命断， 有些数目后见之处并无有重忙处，伯牙闻听乃是荒山野，哪里来的高人听我父亲，唤从人近前来听我的吩咐，你到那江岸上各处找寻，搜见那芦苇丛中柳荫深处，忽听得在岸上等我得到，也是我巧妇无知，我在此听清，此山之中巧妇也因采柴归来的前言，闻君此处草琴那燕儿之中不那美玉伯牙，他是哈哈的大笑，是个贪财的人呐、啊。问来问去，乃山野之中打柴一樵夫。我想这穷山僻壤、野店荒村，大概也无有什么高论。他竟敢口称听琴二字，真叫我苦发一笑啊！伯牙闻听心中不悦，真乃是山野村夫满口胡云，居然便宜听琴自许，当日此处少有高人。子期说：“你既知此处多有高明客，想俺这穷山僻壤、野店的荒村，在那腰天上有路迹。”结期不复曾记得，得罪那知音那却把给你挑动的要钱。被玉伯牙听樵夫之言，却道闻儿呀，可莫笑与樵爷水共山村。吩咐声从人上请，你们请上来乔公，我与他谈心。有从人 答应一声，他就为个官传下，走上前队的钟子期，忙打化云，我向乔府说，你见了我们家的大人是虚当叩首，他问什么言语都要你留神。钟子期盎然，不才官船上见伯牙，长揖不拜，说有礼了大人。位于伯牙，孔氏官体焉能与他还礼，说你一旁坐下，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。钟子期那并不谦让，居然落了座。伯牙不悦，面含尘，也不让他吃茶空对坐。啊，方才案上可是你听亲吗？那位子期说不敢深知，略小一二，王总管莫要你逗留。伯牙说乔公口称听亲论，我有几宗事可不得什么神之音。那我请问你，此亲当初什么人把他留下，流落何处，我因为什么叫要亲，造亲当用什么目，那什么人来造那这张亲，自苍苍全说对，乔公之音就变为真。子期说琢磨本事，伏羲氏流落瑶池，因此叫瑶琴，造琴当用梧桐木，上结亲下结婚，一曲那钟结用，清着两相问，出了一位魁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，造成了这张琴。伯牙说此亲当初什么人富得好，富到何处，能够那会合人，什么人以亲丧了他这个命，那什么人呢以亲就骂过什么人，见的庄庄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。子期说 此亲文盲，富得好，富到妙处，常常会仙人。文王世子多依靠，他也曾以邀亲会骂过纣君，那妓女定下一条阴毒计，周文王那世子入世子命归阴啊。亲乾坤有几寸，为宅几寸，暗河分蛇纹碎，按着什么一样造，共和是几尺几寸零几分，什么人好得，什么人好战，上边共有弦几根，哎，字字行行全说对，就算那敲工你指引，子期说前安八节宽八寸，为啥也四寸四几分，蛇纹碎按着周天一样造，共和是三尺六寸零一分，文王好德，武王好战，上边共有弦七根，冤头就消乱风息，阴穿山海龙虎擒，宇宙挑四经仙符，那本是瑶池雅玉，唱着万字文，我呀说字字行行全你说的对，你可知我以何物做题文，子期说孔仲你坦言回才高命官，你那月光秋水做题文，国衙门听讲头点，说一点荒村何处高人，连跨樵夫好好好，钟子期在一旁，你看他一阵阵的好气色，叫隐隐一亲会有把艰难摆，到后来就在马鞍山前欲把牙先生他摔碎了腰琴，所谓那血之音。 好，这场古曲俱乐部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呢，就请您欣赏到这儿了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，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，人多嘴杂，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，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。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，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落花流水，